北京时间22点整。 夜晚的心情， 第一次约会很成功。 夜晚的歌， 夜晚的歌， 夜晚的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 我是周准，每周一到周五10点大陆机， 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来找我，等你来找我， 22点。到23点， 到23点， 等你来找， 等你来找我。 1, 2, 3, 4。 远处星星点点，像遗失的纽扣洒在路边。你和我，你应该是一场梦，我应该是一阵风。你一会儿看我，一会儿看云。我觉得你看我时很远，看云时很近。10点答路机，让爱降落，让心飞翔。 10点答路机，让爱降落，让心飞翔。欢迎各位在情感夜航船之后继续锁定 FM95.4 北京青年广播北京故事广播，收听周准为各位带来的10点大陆机。刚刚从另外一个广播来到新的广播，心情有一点点很不一样的。今天呢，是因为一张照片啊。所有现在正在听 FM 聊天室的10点大陆机的朋友，我先向大家问声好，准的人，各位晚上好，准的人。因为在2014年的3月26号那一天呢，歌手音乐人袁惟仁来到我的节目，那个是叫做旅行号1073的节目，来聊聊他在台湾的音乐以及台湾的名声嘛，因为那是旅行节目啊。那最近的一条信息也是让我感到非常的唏嘘啊，他现在被诊断为植物人，或许他的后半生就能在床上度过，只能在床上度过。但是我今天在我的微信朋友圈发了一张图片和写了一段话，我也希望借此机会在十点答录机的节目当中用音乐给人以力量啊。穆尼尔·索夫是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说如果一个人有足够的信念，他就能够创造奇迹。如果你现在正在面临困难，或者说你现在正在面临友谊以及身体的不舒服，都希望你找到对的方式和方法去处理体会这件事情。因为在十点答录机今年的节目当中，周准呢是有这样一个设置，周一周三是话题互动，周四周五我们会用音乐慰藉我们平淡的生活。那今天为了纪念啊，不是纪念，因为为了让袁惟仁能赶紧好起来，今晚一整夜的音乐都是袁惟仁的歌。希望借此机会，大家有什么想对于他写的音乐的一些感受的触动，可以在听听 FM 十点答录机的节目当中跟我来说一说。甚至你可以想到有这场病，你想到的健康也好啊，友谊也好的一些发散型的话题。其实我在网络上是有看到说，自从2019年开始啊，有50位歌手自发组织的叫做小胖基金，是因为袁惟仁的病情，这些歌手呢自发会募捐，把这些钱给袁惟仁治病，给袁惟仁怎样的康复活动。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窘境的时候，在困难之时别人帮你？也许今晚的这些歌一首接一首的放袁惟仁的歌的时候，你也可以跟我来说一说你听到这些歌的感受。每周四每周五我们都是乐评人，我们大家都是音乐人。或许这首歌你听过，或许你第一次在十点答录机的节目当中听到这首歌曲。首先我们来听这首，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你不知道的我啊。或许你不知道袁惟仁是谁，但你听过征服，听过梦醒的这些歌之后，你会觉得哦，是他写的。 昨天深夜回家的时候，经过我们常去的路口，眼看时光倒流， 面竟无依旧，停在马路等红绿灯，等过了头又被记忆拖着不能走，又让时间划一道伤口，天黑了我醒着，天亮了我哭的，眼睛鼻子和明天都是重的，或许缘分到了，开了笑了散了，哪怕是过眼的云烟，怕是从未曾实现。如果你是真的，也就代表我了，在世界边缘的尽头，狭路相逢的时候，遗憾难过，你不知道的我。 或许真的有很多朋友不太知道袁惟仁是谁，但是如果我说他写的歌曲的名字，大家会哦，原来这些歌都是他写的，像《执迷不悔》，以前王静文，王菲还不叫王菲呢，王静文时期的《执迷不悔》，那英《征服》，《梦醒了》，很多很多的歌都出自于台湾的音乐人袁惟仁。如果你不知道袁惟仁是谁，今天在十点答录机的节目当中，周准跟大家来说一说袁惟仁。袁惟仁呢，1968年6月24日在台湾出生，他是我国台湾地区呢著名的词作家、曲作家、音乐制作人以及歌手，而且他之前是以这个凡人二重唱出道的，在1986年和莫凡成立组合凡人二重唱。那在1998年，也是 被大家真的是超级关注的一年，因为那一年他为那英写下了《征服》《梦醒了》《梦一场》等歌曲。那这首歌《征服》，我想应该大家都会唱吧。我觉得每个人在写音乐的时候都会有对音乐的一些感受和感触。如果你对生活有深刻的理解，你可以用各种方式记录生活。作家可以写书写字，歌手可以写歌，演员可以演戏啊。通过艺术的方式表达生活的百态，是每个人都羡慕的。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也在看每一个歌手在表演时的细腻的部分。那袁惟仁唱歌有一个特点，他唱歌里所有的歌声当中都有一点点不明亮的灰色，这个不明亮的灰色或许是被辜负，或许是期待的东西没有得到，又或许是一点小小的东西他解不开。其实今天晚上所有的歌曲，袁惟仁的歌，大家听来看都有一点点这样的感受。其实大家也不妨当一个乐评人，你在听这些歌的时候，你会想到一些什么？你会想到爱情、友谊、身体健康、前途、自己的生活、另外一半、热情等等，你都可以在听听 FM 聊天室跟我来讲。我们也希望今天大家多多发小心心，因为每一颗心都有可能让袁惟仁醒过来。我希望大家现在就发一颗小红心到十点答录机的节目。我今天也在我的新浪微博艾特了他，他看不到，或许他的家人也看不到，但是我希望这颗心意，这份心意他能感受得到。接下来呢，第二首歌曲也来自于袁惟仁。袁惟仁写过一首歌曲，是赵传演唱的，非常火的一首歌。这歌曲的名字叫做勇敢一点。其实在面对生活的现实的时候，很多人理想特别的丰满，但是现实很残酷很骨感，很多人退缩没有力量往前进，或者你会觉得前方的条件或者前方的荆棘太多，我不妨退一步。我希望大家在这样的2022年刚刚开始这几天就树立一个信念，我是打不倒的小强，我只要坚持自己的目标，努力勇敢去做，就一定会实现你心中的那个梦。小猪毛毛你问我说他怎么了，他在18年的时候好像录节目啊摔伤了，他摔伤摔到头了，头部呢会有一个脑的一个阴影，然后治疗，然后最近呢他又在家中摔倒，最新诊断他现在是植物人了。所以如果我们作为一个平常人陌生人听到这个消息也会很难过啊。我们今天以音乐的方式希望能够唤醒袁惟仁。 我发现失去一个很重要的东西，那一年我想要认识你的一种勇气，它让我毫不畏惧地告诉你我的感情，如今害怕地思念着每一个过去，失眠已占据了你走后大部分的时间，不然这个时候我应该在你的房间，看着你写给我的第一封和最后一封信，如此的转变用了四年三个月有七天，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我的坚强和自信是因为相爱才上演，我一定会勇敢一点， 即使你不在我身边，你的决定和抱歉改变不了我的明天。勇敢是我今天再也无法面对的事情，因为面对了勇敢，记忆就会没有你。我的虚弱一直提醒着照顾自己，当初如果照顾好你，现在也不会被自己放弃。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我的坚强和自信是因为相爱才上演。我一定会勇敢一点，即使你不在我身边，你的决定和抱歉改变不了我的明天。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我的坚强和自信是因为相爱才上演。我一定会勇敢一点，即使你不在我身边，你的决定和抱歉改变不了我的明天。你的决定和抱歉改变不了我的明天。 这首歌曲来自于袁惟仁创作并演唱的《勇敢一点》。 我是黄国伦，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我是曹玄彬，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请相信，也请记得，你的言行里藏着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十点答录机，北京粤语录。 突然我又想起你的脸，突然我又想起你当天的叮咛，明明灭灭星光的夜里，恍恍惚惚我又看见你的脸。 北京时间2022年1月6日，现在是22:18.47。不知道袁惟仁什么时候能醒来。我作为一个广播节目的主持人，作为一个音乐的 DJ， 我希望用音乐唤醒他。那现在我也发起一个倡导的活动，现在正在听听 FM 聊天室的所有十点答录机的朋友，我们都用音乐唤醒袁惟仁，请大家接力。我们就打这几个字，用音乐唤醒袁惟仁，让我看到大家的热情，希望大家能够帮他一把。其实每次有这样的音乐档这样的交流的时候，会觉得很开心。那次做节目，我在回想，努力的回想，袁惟仁人性格很开朗，在节目当中说了台湾的美食，他说会经常去台北101去看一看，还说在台北101大楼底下的那个鼎泰丰的小吃店，他会吃包子。他说，我说那，我还跟他说那不叫小吃店，那是很好的包子。他说是，还推荐我去，捷运的一站啊，去吃牛肉面，说那是台湾最好吃的牛肉面。我真的去吃了，很贵，199台币，好像一碗哦。 还是人民币我记不清楚了。他还会说在他很放松或者有点紧张的时候会去淡水河边，也会去渔人码头，他都会讲了非常多关于台湾的吃的玩的，然后讲到音乐的部分。还有的朋友会说音乐人呢起居不是很规律啊，也许会抽烟喝酒很晚睡觉，这也是导致很多人健康出状况的问题。其实不单单是原为人，很多的熬夜的朋友或者说生活不规律的朋友都会有健康的隐患。我在十点答录机的节目当中通过 FM95.4 北京故事广播，真的希望各位多善待自己和自己的健康很重要。谢谢情未了，谢谢杨秀君，谢谢向着阳光，谢谢用户 6181FC，谢谢四牌喽，谢谢小猪毛毛，谢谢燕玲，谢谢北京老耳。因为人写了很多的歌，接下来呢我们再用音乐唤醒他。第三首歌呢我觉得大家都非常的熟悉的这首歌，在我的安排当中是第十一首歌曲。第十一首歌的名字叫做梦醒了。我们现在不希望原为人的梦醒了，我们希望原为人从睡梦中赶紧醒来。我今天准备很多的版本，这是原为人演唱的梦醒了，当然还有那英的版本。首先听听一个在床上醒不来的人演唱的歌曲，曾经的梦醒了。 我想起你描述梦想天堂的样子，手指着远方画出一栋一栋房子，你傻笑的表情有那么诚实，所有的信任是从那一刻开始。你给我一个到那片天空的地址，只因为太高帅的我血流不止，带着伤口回到当初背叛的城市，唯一收容我的却是自己的影子。想跟着你一辈子，至少这样的世界没有现实。想爱着你一辈子，做你感情里最后一个天使。如果梦醒时还在一起，请容许我们相依为命，绚烂也许一时，平淡走完一世，是你选择我这样的男子，就怕梦醒时已分两地，谁也挽不回这场分离。爱恨可以不分，责任可以不问，天亮了你还是不是我的女人。你给我一个到那片天空的地址，只因为太高帅的我血流不止，带着伤口回到当初背叛的城市，唯一收容我的却是自己的影子。想跟着你一辈子，至少这样的世界没有现实。想爱着你一辈子，做你感情里最后一个天使。如果梦醒时还在一起，请容许我们相依为命，绚烂也许一时，平淡走完一世，是你选择我这样的男子，就怕梦醒时已分两地，谁也挽不回这场分离。 恨可以不分，责任可以不问，天亮了你还是不是我的女人？天亮了你还是不是我的女人？ 戴上耳机，像从前一样走走繁华的路，看看身边的人。岁月给予了你多少欢乐，就夹带着多少哀伤。我还是从前的我，只是来时的路忽然变得有些陌生，让人落寞。那个简单的我现在不经常出现了，但它是最真实的所在。每当我被人羡慕和奚落的瞬间，都会不请自来。我们都没怎么变，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 就当他是最好的鼓励，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 十点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 十点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非常感谢你在十点大陆机的节目当中与周准相逢。在昨天的节目里呢，我给我的听友和网友取了一个名字叫做准的人，希望大家都做特别靠谱的人，也希望用音乐唤醒正在床上睁不开眼睛没有意识的原为人。其实在2018年的一次录制节目的过程当中，应该是在录制心动亚洲的节目当中，他在酒店洗澡不慎跌倒，头部撞在了浴缸上，致其深度昏迷。家人发现之后呢，随即通知节目组将袁为人紧急送往医院。医生透露，除了在袁为人脑内发现了这个血块之外呢，还发现了一个肿瘤啊。当时是他目前的情况不排除有恶性的可能，等一切醒来之后再议。那第一次手术之后呢，大家记住这个时间是2018年啊，袁为人多日陷入昏迷，甚至一度出现了这个恐怕半身不遂的这样一个消息。那在其发病第62天之后终于清醒，家人决定回到国台湾的台北，然后在当地医院呢继续处理脑内的肿瘤。但最近的一条消息又让我们知道说他现在病情恶化，虽然有了一些好转的迹象，但是现在他已经被诊断为植物人。大家有没有科普植物人是什么概念啊？我当时好像记得舒马赫也是成为植物人，但舒马赫醒来的那个消息会让大家震惊，或者让大家意料意外之好的这样的事情。其实我想通过这期节目，用音乐唤醒袁为人的这期节目，跟大家说健康的重要性，还有就是友谊的重要性，友情的重要性。那50几位歌手小胖基金的这样一个善举真的是让人感动。时间过得很快，下半段还有很多袁为人做的音乐，以及我们用音乐唤醒他的这份心，希望他能听到。音乐是有穿透力的，语言的尽头是音乐。 盐烟留存住肉食别具一格的香味， 吃伊东西，阿拉上海人是要把海肉的。 糖渍，提供给水果安全过冬的方案。 拿糖这么一熬，山楂炒红果，北京人一冬都爱吃。 烘干，成全了粮食延年益寿的心愿。 俺们周村烧饼又好吃又管饱，关键是放得置。 古老的中国人用智慧守护大自然的馈赠。 女士您好，我们店推出了光盘打九折的优惠活动。 妈妈，老师叫我们学知传中三，粒粒皆辛苦。 我们尽量光盘，没吃完咱们也打包带回家。 今天的中国人用文明珍惜舌尖上的资源。

这首歌曲大家非常的熟悉啊，旋律响起就会听得出来，这是岳文人弹着吉他，王菲录制的歌《执迷不悔》。那时候王菲叫做王静文。不管你现在身在何处，我都非常的感谢你在这个时间选择在听听 FM 聊天室走进十点大陆机的部分。所有准的人，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2年的第六天，1月6号星期四。希望在这一年的所有夜间的时光当中，我们相逢都是一种难得的际遇，都是人中非常难得的部分啊！不管你来到这里为了什么，我都希望你获得一点点东西。我在这里特别感谢大家用音乐为一个素不相识的音乐人为他的唤醒蓄力啊！用户6081FC 说，十点大陆机让我认识了解了袁惟仁，这是最大的收获，谢谢。小仙儿说，听完十点大陆机就早点休息，年龄越大越发现身体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他还说，音乐才子如今落的这番田地，估计也跟不规律的生活习惯有关系吧，压力也很大。确实是啊，其实在每个行业都有压力，只不过是有大有小，方式不一样哈。时光雕刻说，真的是要用音乐的力量唤醒袁惟仁，希望一切都会慢慢的好起来。用户4856说，执迷不悔。向着阳光说，袁惟仁为王菲创作的执迷不悔。金良社说，有一次食物中毒，自己一个人上吐下泻还发烧，自己去的医院，折腾到半夜才回家，就觉得那次很无助。大家有没有一个人生病的经历？反正我来北京的时候，自己一个人生病的经历，有一次记得是胃疼，有一次是就特别难受，就因为从来没有去医院自己挂过号，就特别陌生，然后就很被动，还要自己去医院打那个吊瓶啊，咳嗽感冒都会有这样的情况啊。就你会发现，当你一个人进到一个陌生的医院，然后终于办妥了所有的挂号啊、领药啊、交费，开始注射液体的时候，打针的那一刻，你会觉得哎，身体应该会好转起来。但是你会盯着那个针管，盯着那个点滴，和看到周围的环境，你会觉得有一丝丝的悲凉哦，是这样的。所以说，身体健康多么的重要。我真的希望大家在听我节目的同时，一定要注意审视自己的身体健康。那么今晚我们用音乐让袁惟仁能更好一点的快的醒来的，接下来这首歌曲，我也希望大家在听完这首歌之后，说说你是在哪一年听过这首歌，或者说你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是个什么样的经历。这首歌应该全亚洲的人都听过吧，所以那一年应该是1998年吧，那一年对袁惟仁很重要。如果你听过这首歌，也给袁惟仁在听听 FM 聊天室比个心吧。有请这首歌。

赋予他的生命。刚刚那个片花叫点一首歌，其实在今年的十点大陆机的节目当中呢，也会有点一首歌的环节，大家可以在节目当中点歌。那其实很方便的方式，大家可以去抖音找到我周准，或者在我的听听号里留言说你想听什么歌，我会单独找一天给大家放大家点的歌。你可以语音也好，文字也好，现在非常的方便。你只要想联系到一个人，想要把祝福送给他，想要让他好，那个人一定会感受得到。接下来我要放一首我非常喜欢袁惟仁创作的一首歌，这首歌会让我想起大学，想起大学的时光，想起非常多时候演唱的这首歌的感受啊。我这个人就是其实没有很多的恋爱经历，却就像经历了很多恋爱一样啊。你是不是像这样的人？这首歌曲来自于袁惟仁，名字叫做《既然爱过》。 深刻的走出，画面可以是灰色的荧幕，时间停在我们的当初。希望你也有好的归宿，写下我以为是我的包袱。我想要祝福，却变成嫉妒。我真的真的不愿意认输。我以为这个冬天你还用得到我的拥抱，我以为这个错误只要两个人不说就好。我想你应该知道，谁都不是这出戏的主角。我想你应该会说，既然爱过。这个冬天你还用得到我的拥抱，我以为这个错误只要两个人不说就好。我想你应该知道，谁都不是这出戏的主角。我想你应该会说，既然爱过。我以为这个冬天你还用得到我的拥抱，我以为这个错误只要两个人不说就好。我想你应该知道，谁都不是这出戏的主角。我想你应该会说，既然爱过就好。 我希望所有有志音乐家们都尽快找到自己的一条路，因为我知道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先维持生活，维持生计，这是最重要的，而且这也是对自己和他人最负责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但是除此之外，千万不要忘记你自己也是一个重要的个体，是一个独立出来他人的一个重要的个体。我觉得你应该为自己工作为荣，而不是为他人工作为荣。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秦四峰，十点达录机，生而不同。 谢谢秦四峰，谢谢所有的音乐家音乐人在我节目当中的留言，也谢谢所有在听我节目的所有十点达录机的准的人。一说准的人，让我想起刚的琴。刚这首歌我非常的喜欢，他唱出了非常多我那个时候对于爱情的理解和认知啊。小仙儿说，很多时候我们都是从歌曲里懂得了爱情，找到了自己的影子，懂得了生活，懂得了爱和被爱。然后刚刚乐意酒说，我早上开车听自己下载的东西，人间第一情，我像雪花天上来，我爱祖国的蓝天，桃花红杏花白，准挑一个好吗？这些歌确实都很有力量哈，但好像不太适合晚上，是不是？没问题，以后我在我的节目当中要照顾喜欢这种比如说民歌美声的朋友，要多放各种各样的歌，让大家在十点达录机的节目当中能够听到多方位多元的音乐。 OK， 时间过得很快，我不晓得这期节目有多少人在听，我也不晓得袁惟仁什么时候能醒来，但是我这份心，我说了，我在这一天一定要把这一个小时都献给袁惟仁，献给喜欢音乐的人。音乐有很多的功能性，亲爱的朋友，音乐可以让你自己脱离世俗的烦恼。当你看到世俗很多事情无法改变的时候，或许在音乐里你可以自由的驰骋，你做你自己的王。当然我们不能完全妥协于生活，你一定要有对生活有态度，就像对音乐对你的选择有态度一样。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大概我希望大家最后这段时间还是在我的十点达录机的节目当中写一句话吧，用音乐唤醒他。我先写，用音乐唤醒人生，好吗？我们给袁惟仁，给所有正在经历病痛的朋友打气加油。明天的节目呢，也跟音乐有关，是非常多好听的歌，有一个主题，这一年这一年的周五的主题，周四的主题都是跟好音乐有关。希望在周四周五我重点推荐的这些音乐，大家真的可以尝试做个乐评人，说这首歌你喜欢它好听的好听在哪里，或者你觉得这首歌不太好，不太好在哪里，或者你听到这首歌时你的感受，你当下的心情，我们都综合。因为每一首评论过万的歌曲，或者过十万家的歌曲，看评论就很有意思，你会发现就是这些评论的人啊，他分很多波很多种类，比如说有感性的一类，写的跟诗一样的语言，有的是很现实的一类，有的是很幽默的一类。所以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啊，人以群分。我也写，希望大家用音乐唤醒人生，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的天气怎样，大家多多看天气预报。明天是周五了，这一周的十点达录机最后一次直播，明天晚上，希望在周五的晚上大家听歌的时候多多写写你对于这首歌曲的认识和理解，我也会把大家写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给大家听。谢谢各位准的人。我在想最后一首歌放哪首歌，我们来听听我喜欢的另外一首袁惟仁的作品，这首歌好像很多人也没有听过啊。这首歌叫做《轻描淡写》，好像很多人在遇到问题的时候，轻描淡写是一种气质，也是一种能力，